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日前有海外媒体报道称，宝马正在研发一款更为先进的锂离子电池。这款电池将用固态的电解质代替现有的电解液，更轻、更安全、密度更高。据悉，新电池的量产时间为2026年。宝马相关人士向外媒透露，这款新电池将使用固态电解质代替目前锂离子电池普遍使用的电解液。这项改变可以为电池组带来多重好处，例如更轻、碰撞起火的风险更低。同时，电池容量也将有15%到20%的提高。然而，外媒表示，这款固态电解质电池迟迟无法量产的原因在于，其在测试中暴露出了长期使用可能性不佳的问题，因而以目前的状态还无法进行量产。预计未来正式量产需要等到2026年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宝马将继续研发现有的电池组与传统内燃机，预计其传统的动力产品将在未来10年内继续成为主流，但混合动力车型必将逐渐增多。宝马营销和市场部门主管近日都表示，内燃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继续优化各项其性能，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内燃机与电动机的融合。如果在2014年以前，有新兴公司跳到社会舆论的风口，宣称自己要去造车，并定下替代原有传统汽车企业的目标，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他们是痴人说梦。而在2014年，尤其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政策落实推进初见成效后，新能源汽车被寄予中国对国外汽车业的弯道超车厚望。为此，一批造车的新势力勇士开始布局。这些公司中，与2016年才成立的 FMC 算起步稍晚的了。而 FMC 与其他带着造车梦的企业不同，他们的目标更为具体，他们将试图代替传统车企。对于 FMC 要代替传统汽车，戴雷博士表达了团队的理解，认为在全球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各国对造成空气污染的尾气排放限制、对清洁能源的重视，以及结合智能化、无缝互联等技术带来制造业产业也升级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油车是必然的。那在新能源汽车的领域，全球超过30余家的新兴造车企业崛起，也让新能源汽车初创公司之间的竞争就此激发异常激烈。而传统燃油车企的转型跟随，让供应链上的企业成为了香饽饽，谁更具有发展前景，就会对工业链管理起到关键作用。今日被称作美式经典超级跑车的道奇蝰蛇将于2017年8月31号正式停产。此前，该车型共推出了5款25周年纪念版，已结束蝰蛇车系在汽车业的光辉职业生涯。停产后，美系大排量自然吸气平民超级跑车型只剩下了科尔维特。作为美系平民跑车和美式暴力美学的代言人，顶级版本的 ACR 车型搭配的是 8.4L V10 自然吸气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呢为481千瓦，峰值扭矩为812牛米。与发动机进行匹配的则是6档手动变速箱，而且升级了空力套件，配备 Brembo 碳陶瓷矩阵式刹车、 Bluestime 赛车式减震器以及专为该车研发的高性能轮胎等配置。其可以在赛车行驶整一天后性能仍然不缩水，是否会有继任车型还不得而知，但是它搭载的 8.4L V10 自然吸气发动机或许会随着蝰蛇家族而退出历史舞台。日前，一汽丰田公布了新一年的销量目标。2017年，一汽丰田销量目标定位67万辆，同比2016年销量仅提高了1.6%。而在这之前，丰田的另一家合资公司广汽丰田将2017年销量目标定为43.5万辆，比2016年的销量还少了2000辆。加起来看呢，2017年丰田在华销量目标仅比2016年销量提高了8000辆。在更多的跨国汽车公司都在尽可能的将重心往中国市场倾斜的时候呢，丰田却成了一个意外。这个销量目标的制定可谓是很低调了，究竟是外界一贯以为的丰田太保守，还是另有原因呢？在中国车市疯狂增长中，与自主品牌分分钟上调销量目标破100万的理念不同，丰田近几年的销量目标都仅比之前一年提高了1到8万辆，最低时甚至还下调了销量的目标。丰田的销量目标制定呢，一方面和丰田谨慎的企业文化有关，更与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也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众多汽车公司竞相霸占中国市场的时候，丰田的表现的是异常的冷静。 其实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市场在其全球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关。2016年，丰田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仅占其全球销量的11.9%，而竞争对手大众则有38.6%的销量来自于中国。在亚太市场上，中国的销量占比甚至高达92.21%。中国对丰田和大众的地位孰轻孰重，自然不言而喻了。可眼看2016年丰田在华被本田所超越，同时在2017年本田还将这个差距越拉越大，丰田可真的坐得住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You are my fire, the one desire, believe when I say I want it that way. But we are two worlds apart, can't reach to your heart when you say away.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大家好，我是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奔驰 R 级现金优惠又来了。近日从北京立新了解到，目前购车部分车型可以优惠8万元。有意购车的朋友，或者是要买该车型的朋友呢，可以亲自到电商来去谈一谈。奔驰 R 级的外观时尚拉风，线条流畅，整体感觉符合国人对高级商务车的审美需求。内饰布局合理，配置很丰富，科技感强，宽敞的空间和优秀的乘坐舒适性都比较令人满意。动力输出充足，操控舒适性强，刹车灵敏，稳定性也不错，安全配置丰富。在动力方面 ，R320 和 R400 车型都分别搭配了 3.0T 低功和 3.0T 高功版发动机。低功版呢，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峰值扭矩是400牛米；高功版最大功率是245千瓦，峰值扭矩是480牛米。再来关注一下兰博基尼。兰博基尼 SUV 谍照曝光，承袭了概念车的设计。近日海外车媒发布了一款2018款兰博基尼 Urus SUV 进行路面测试的谍照。五年前兰博基尼发布了 Urus SUV 的概念车，而这款十分吸睛的车型的路试谍照则是首次被披露出来。谍照呢是拍摄自丹麦境内的公路，那兰博基尼 Urus SUV 采用的是接近量产版的车体，尽管采用了比较厚重的伪装涂层，但是新车与此前曝光的概念车相似性依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确认出来，和概念车是一样的。那新车的车体轮廓线倾斜度十分明显，而车身后的悬垂部分比较短。图片中的车型呢，也只是配备了一对排气管。但正式定型的2018款兰博基尼 Urus SUV 大概率会在后保险杠左右再配备一对排气管。尽管新车的灯尾设置可能不是最终定型的，但是依据谍照依然可以推测出后部灯具布局的重要信息。目前看起来与概念车呢比较接近。寻车搭载了 MLB Evo 平台，与奥迪 Q7 下一代保时捷卡宴以及大众途锐相同。新车将会在意大利的兰博基尼工厂里进行加工。在动力配置方面，新车将会采用 4.0 升 V8 双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而在发布之后，一款参入式混合动力车型也会进行发布，这已经是得到了官方的确认。柴油驱动版本车型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全电动驱动方案呢尚在考虑之中。命名为 LX8 荣威全新中型七座 SUV 年内上市。荣威旗下全新七座中型 SUV 将命名为 LX8， 新车将有望在今年年内上市。不同于荣威目前中型的 SUV W5， LX8 将使用承载式车身，并把传祺 GS8、 哈弗 H7L 等车型视为竞争对手。随着近两年国内消费水平的逐渐升级，中型 SUV 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荣威 LX8 的诞生就是为了抢占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该车的更多细节。此外，荣威 LX5 自2016年7月上市以来，一直保持着月均20000辆以上的销量。为了进一步争夺市场，荣威预计将于5月推出 LX5 新车型。新增车型将基于 20T 手动旗舰版，增加大尺寸中控屏等配置。座椅存在松动的风险， 近日，马自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4月3号起召回部分2010款进口马自达三汽车。据公司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8785辆，召回范围呢是自2017年4月3号起召回2009年5月26号至2010年9月30号期间生产的2010年款部分进口马自达三汽车。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8785辆。召回原因呢是由于调节驾驶席座椅高度的升降器单元强度不足，以及防脱落用衬套螺帽的固定方式不当，持续使用的话座椅会发生异响和松动，在某些情况下升降器单元会发生破损或脱出，导致驾驶员座椅发生倾斜，无法保持正常的坐姿，存在安全隐患。那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召回范围内车辆的升降器单元进行检测，对升降器单元无裂痕的车辆追加支架和衬套螺帽，对升降器单元有裂纹的车辆更换新的座椅升降器单元，以消除隐患。相关用户呢，如果您发现在驾驶席的座椅有衬套螺帽的脱落、异响、松动等异常情况时，也请到附近的经销店进行检查和维修。 Because I'm happy, I'm alone. If you 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a roof,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兴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来，让我们关注一下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今天呢和大家来谈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小型的 SUV 我们要怎么选呢？车型那么多，我们知道选哪个更适合我们自己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缩小来看一看，瑞风 S3 与哈弗 H200 在一起会怎么选。那瑞风 S3 顶配呢是不超过10万元的售价，性价比也是绝对的爆棚，设计方面也有独到的时尚前卫的元素展现出来，实力不容小觑。哈弗 H2 的外观呢是一大杀手锏，张弛有度的棱角分明，而且颜值自然是不必说了。那么这两个选手碰在一起会是谁强谁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对比分析一下。首先看看车型，那车型上呢，瑞风 S3 我们选择的是顶配的2017款的 1.6L CVT 智能互联型，售价是9.58万，那目前市面没有优惠。哈弗 H2 选择的是2007款的蓝标 1.5T 自动两驱豪华型。来看一下前脸的设计，瑞风的 S3 的硕大中网格栅是很有冲击力的，整体可谓是棱角分明。那哈弗 H2 是传承家族设计，整体设计呢更加稳重，看起来也很协调。再来看看车侧的设计，瑞风 S3 的双色搭配设计，整体线条看起来更为修长，哈弗 H2 呢则彰显得更加紧凑而高挑的身段，车身显得更厚重一些。再来看看前脸的细节对比处，瑞风 S3 采用的是氙气光源，哈弗 H2 呢为卤素光源，两个车都是带有 LED 日行灯以及弯道辅助灯和自动头灯高低调节功能等。车侧外的细节对比，来让我们看一下，后视镜呢是带有 LED 转向灯的，也支持自动调节、折叠、加热功能，都带有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功能。车尾内部的结构设计，瑞风 S3 更为具有立体感，双色下扰流板配合电镀尾喉，两车的细节设计都是很用心的。再来看看轮胎的对比，瑞风 S3 的五辐轮毂样式更为的运动，而且显得更大，全尺寸备胎也是比较厚道。哈弗 H2 的18寸轮毂够大，但样式过于普通了。再来看看内饰的整体对比，瑞风 S3 的内饰更符合潮流，立体大屏配合简洁的中控细致，整体的感觉很前卫。哈弗 H2 呢则是保持一贯的沉稳风格，细节用料以及组装的工艺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驾驶员的操控区让我们来一起对比一下，仪表盘的效果哈弗 H2 更为好一些，配备的色彩行车信息显示屏、方向盘都是三幅设计，带有更多的功能按键，而瑞风S3 带有红线缝制，但哈弗 H2 的握感呢更加粗壮一些。左侧功能区方面都设置了后视镜、大灯、高低调节键。看看中控操作区的对比，瑞风 S3 配备的是8英寸的大屏，界面风格呢有类似于 iOS 系统，操作非常的流畅，而且显示效果也比较细腻。哈弗 H2 同样配备一块8英寸的屏幕，整体操作流畅度很好，功能呢也比较丰富。瑞风 S3 的按键阻尼很有高级感，操作呢比较麻烦。哈弗 H2 的三旋钮集中度更高，操作比较便利。再来看看座椅方面，两款车的座椅都采用的是真皮包裹，瑞风 S3 的座椅还加入了 S3 标识，而且腰部包裹得非常出色。哈弗 H2 的双色真皮搭配更显年轻化一点，皮质柔软度也很不错。两款车的后排座椅均提供了中央扶手，座椅靠背以及坐垫的柔软度很出色。常规储物空间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储物方面，手套箱与前排的杯架区域瑞风 S3 更为出色，中央扶手箱是哈弗 H2 的空间更大一点。两款车型都没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地板中央凹起的高度属于中游水平，整体表现相当。在悬挂方面呢，瑞风 S3 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哈弗 H2 呢为前麦弗逊式，后多连杆独立悬挂。动力方面，瑞风 S3 最大功率是88，最大扭矩是150，哈弗 H2 呢最大功率110，最大扭矩210。变速器方面，瑞风 S3 是 CVT 无级变速，哈弗 H2 呢是六速手自一体。两款车都有各自车型的最亮点，瑞风 S3 的内饰特点呢比较有档次，这是瑞风 S3 给我们的感觉，设计上更强调年轻时尚风格，驾驶室的整体氛围非常的出色。哈弗 H2 呢外观设计颜值来讲并不属于妖娆的一类，但是 H2 诠释了棱角分明下的俊朗视觉感受，车身比例比较协调，属于比较耐看的设计风格。 两款车的对比真可谓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比，性价比与好口碑该怎么选择呢？瑞风 S3 的顶配车型面对 H2 的性价比可谓完爆对手，内饰设计、配置、驾乘等多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哈弗 H2 单凭硬朗的外形就虏获不少消费者的芳心，紧凑敦实的姿态传承了家族的基因，稳重却不失张扬，可谓是一个多面手。最后，如果您考虑的是价格优先，那么表里如一的瑞风 S3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考虑配置的话，那么价格略高的 H2 将会满足您的很多要求。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两款车，不知道最后您会选择哪款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一起听首歌吧。

梅赛德斯奔驰作为汽车的发明者，会给我们感觉非常的正统，比同级别的宝马、奥迪稍高一等的售价，尊贵的身份也显露无疑。有失败过，也有互掐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奔驰的八个冷知识吧。首先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奔驰 G 系的鼻祖，是一辆6x6的轿车。奔驰 G 级的鼻祖和悍马和牧马人都一样，来自于军用车。那这款车的外形设计呢，当时和普通的轿车没有什么两样，最大的特点是三组车轴的6x6设计。G1 一直到了30年代末期才换代成了双车轴结构的越野车 G5， 对于早期越野车的发展，奔驰的地位意义非凡。那当初奔驰600的车主当中，大多呢都是领导人，同时奔驰的 OE 门原本也是技术人员的无奈之举。很多人认为奔驰的 OE 门来源于设计师的妙笔生花，看上去才会如此的优美。其实这样的设计呢，是来源于奔驰的勒芒赛车 W194， 是技术上的工程设计。当时这种车采用的是铝制管状的车架，车重才50公斤。如果采用传统的车门，车架的刚度会下降，但又不能不装车门。可没有人规定车门的衔接处在哪里，于是技术人员灵机一动，把衔接的装置安装在了车顶。W194 成了1952年的勒芒冠军，技术和设计上都大获成功。1995年的时候，勒芒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事故，20号赛车奔驰 300SLR 发生事故，造成了84位观众和车手的死亡，而120位观众受伤。这场事故对于奔驰的打击非常的大，于是奔驰退出了这场赛季，直到30年的1985年才重登勒芒。其实这场事故并不是奔驰技术失误的原因，而是技术太先进造成的。竞争对手的捷豹赛车首次采用的是蝶式刹车，它的速度远远超过同代人的定义，减速进 PIT 房的速度太快，让后方的26号赛车来不及回避，发生了两车相撞，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奔驰的三叉星象征着陆海空三大业务，戴姆勒奔驰宇航公司就是负责空的业务，而宇航公司的地位比汽车都要高。戴姆勒奔驰宇航公司作为世界第四大航空航天制造企业，它的业务包括军用飞机、卫星、国防系统。是不是突然感觉奔驰更加高大上了呢？说完空，我们再来说说海。奔驰在16年上市了一款价值170多万美元的豪华游艇，什么九降、升降式全景天窗这种很粗俗的配置我们就不谈了。集成光线投射控制系统、隐藏的自动船锚，这个高科技配置才是主角呢。全球限量仅仅10艘。奔驰表示，我们不想靠这个赚钱，只是想装装酷而已。再来让我们关注一下奔驰专门为中国人设计的车型。中国的家庭轿车计划，国家邀请了20家车企为中国市场设计一款小型的家用轿车， FCC 就是奔驰的作品。尽管奔驰之前没有设计过小型车，但 FCC 的水准相当之高。长度 3.65 米的车厢内部空间非常大，三明治式的底盘前后悬长极短，发动机和变速箱竟然在车厢地板和前副车架之间，这种设计对日后小型车的设计影响非常大。55马力和 1.3L 三缸发动机虽然小，但油耗只有4升，空间大，油耗低，牌子响。 FCC 如果不是因为计划取消，肯定是大卖了。不过该车大部分设计应用到了初代的 A 级身上，可以说 A 级车的诞生是中国人助推了一把呢。奔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头，就是常年位居最容易被盗的豪华车之一。美国国家保险犯罪局 NICB 曾经发布了一份数据，指出在美国最容易被盗的豪车前10名，其中竟然有3名是奔驰。在 Top Gear 阿里巴尼亚的特辑中，该国呢就有很多的赃车就是老奔驰。看来不只是富人喜欢奔驰，穷人也喜欢。哪怕是在中国，也经常会看到奔驰的车标、轮胎被偷的新闻。奔驰高大上的形象真是深入每个人的心中，包括很多小偷啊。本期关于奔驰的八个冷知识，不知道你又知道几个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星星车帮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This shit that ice cold Michelle I'll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s. Stylin', violin',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Hey, hey, hey, oh. Stop, wait a minute. Fill my cup, put some nigga in it. Take a sip, sign the check. Julio, get the stretch. Right to Harlem, Hollywood, Jackson, Mississippi. If we show up, we gon' show up. Smoother than a fresh drop. Skip it.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Big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Hey, hey, hey, oh. Before we leave, let me tell y'all a little something.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I said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uck, said and flown it. If you freak, dead and own it. Don't brag about it, come show me.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uck, said and flown it. Well, it's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Come on.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Hey, hey, hey, oh. Girl, whatever you say, do wants to shine forever in time. She is so driven, she's always mine. Healing and free, she wants you to be a part of the future, a girl like me. There is a sky illuminating us. Someone is out there that we truly trust. There is a rainbow for you and me. A beautiful sunrise eternally. 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了